遇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到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最非最爱销魂。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把一眼山有远，唯一广播伴耳边。 87.6，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当你老了，是爱尔兰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的一首代表作品。诗人借助假设来想象老年时回忆青春年少时的温馨，想抒发自己对恋人的一往情深，而这样的一种想象也成为了这首诗被更多人喜欢的一个原因。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吴勇为我们诵读《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当你老了，头发花白，睡意沉沉，蜷坐在炉边，取下这本书来，慢慢读着，追梦当年的眼神，那柔美的神采与深幽的韵影，多少人爱过你青春的片影，爱过你的美貌，以虚伪或是真情，唯独一人爱你那朝圣者的心，爱你哀戚的脸上岁月的留痕。在炉栅边，你弯下了腰，低语着，带着浅浅的伤感，爱情是怎样逝去，又怎样步上群山，怎样在繁星之间藏住了脸。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旅游天气预报。为大家连线的是北京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尤焕玲老师。尤老师中午好。 你好，主持人。 尤老师，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天气的情况。 目前呢，北京的天空呢就是非常的好。 尤老师，您的声音能稍微大一点，我们听的不是非常清楚，谢谢。 现在来看呢，北京的天气呢已经就是能见度呢已经非常好了，天空呢也比较蓝。目前大部分地区气温呢在16到17度，能见度呢大部分地区大约了15公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种非常好的这种秋高气爽的这种好天气。预计呢今天和明天，今天和明天呢都是这样的这种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就适宜大家出行和出游的。需要提示的是，就是明天早晨预计的最低气温呢是5度左右。那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呢在6.9度，所以明天早晨的气温呢比今天的还要低上2度左右。所以明天早晨大家早出门的话，还是要注意多穿点衣服。如果去这个山区郊区游玩的话，这些地方的气温呢 都在零度或者零度以下了。 嗯， 也如果去山区游玩的话呢，也要注意这个更加穿得更厚一点才行。 嗯，好的，谢谢尤老师的介绍，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06，环球旅行家在周三的旅行规划师，欢迎光临我玄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的旅行规划师的这个时间呢，它特别的巧，赶上了咱们的重阳佳节。 嗯， 啊，这个秋季呢是一个旅行的好季节，尤其对于北方，对于北京来讲，全国各地的人都会说，北京的最美的季节就在此时此刻。 金秋十月，对。 哎，在这样一个重阳佳节到来的时候呢，其实有更多的朋友可能选择更有主题的旅行。 嗯， 比如说我们可能有孝敬老人的夕阳红的旅行。 嗯， 可能有登高望远的旅行。 是。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把我们的旅行的脚步放在北京，我们来看看咱们的周边。嗯，啊，其实刚才我跟袁一在聊天的时候就说到，我们很巧的是在这个周一的旅行情报室当中， 嗯， 就跟大家分享了很多看红叶的线路。 可见这个地方的红叶确实是值得一看。 是，那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看红叶呢，在北京有很多地方可以选择。 嗯， 我们如果要避开高峰，避开集中的人流，到底有哪些地方是最美的？今天我们就先说一处，好吧？ 好， 我们先说一个大的范围。 嗯， 这里就是门头沟。我们来欢迎一下来自北京市门头沟区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培训部的副部长宋旭，欢迎宋旭。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宋旭是第一次来我们环球旅行家哈。 嗯， 对，第一次来， 但是据说跟我们北京电台呢是很有缘分的。 对，老朋友了。 对，很，这是真是老朋友了。 是。嗯，而且呢，我们对于门头沟的这景色也是特别的痴迷啊。 我算是来到北京以后去的第一个京郊就是门头沟，每次一到门头沟 每次 说 他 都 说这个， 非常谢谢对我们的关注和支持啊。 不是，因为军训在门头沟的斋堂。 哎，你说这个事情就是注定的， 注定的， 印象太深刻了。当时要不是因为军训太辛苦，一定会在门头沟留下100%的美好印象。 好， 但是扣的那一分就是因为军训太辛苦了。 没事，咱们以后就常可以常去啊。 今天把这一分要补回来。 对对对。 哎，今天我们要听听宋旭好好来说说门头沟的景色了。 嗯， 好嘞。 其实秋天确实是北京最美，也是门头沟最美的时候到了。 对，没错。嗯， 刚才我们说过的这个红叶线路，那我们就不妨从红叶先入手吧，好吧？ 好，没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看红叶看彩叶，真的现在的北京，可以选择的地方，我们说有很多，但是有些地方呢，真的是太集中了，太集中，人太多，可能造成的拥堵现象也比较厉害。 对，没错，没错。 我们为了缓解大家的这个拥堵造成的这种负面的东西，我们也为大家来推荐更多的来自不同区、不同的区域的这样的红叶线路。我们先听听宋旭说说门头沟的红叶吧。 好，没问题。 好吧， 其实大家一说到红叶吧，可能首先想到就是香山。 嗯， 所以现在造成香山的人流比较多，你要去的话其实体验的程度感觉也比较差。门头沟的其实红叶非常漂亮。 嗯， 那么其实有一句诗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叫做一重山两重山，山远天高烟水寒，相思枫叶丹。 哇， 就把红叶描述得非常非常美。 嗯， 其实门头沟区呢，它是一个旅游大区，它有全区有 A 景区大概17家左右。那么秋天其实也是门头沟最美的时候。那么一到金秋十月呢，就是天高云淡，清风拂面嘛，就是红叶就进入一个最佳观赏期。 对。 那么因为它门头沟区它分城区、浅山区和深山区，所以它的这个 红叶也是有层次感的 啊、哦，时间点不一样， 对，时间点不一样，而它的温度不一样， 对， 所以有深红、浅红交错的，非常漂亮。 嗯 嗯，那么线路呢，主要这么几条，给大家推荐一下。 嗯， 第一条线路就叫做高山双叶色拱能，听着就比较诗意，是吧？ 对。 那么它的路线呢，主要是我们去的百花山景区和小龙门景区。 嗯， 那么推荐理由呢，就是徒步寒山石径，鸟瞰如花双叶。 啊，今天真的是文学性很强、啊， 文学性很强。嗯。百花山景区呢，在我们门头沟区的清水镇，它大概距离市区是120公里左右。 嗯， 它也是国家级的自然风景区。它的森林覆盖率基本到达了90%以上。 嗯， 而且它的主峰海拔是1991米，是北京市的第三高峰。 嗯， 那么这里呢，风景非常独特，它奇峰连绵。完了，夏天的时候呢，也是溪水潺潺， 嗯， 奇花异草。 对， 那么这个景区它可分为四大景区、35个景点。那么当你秋天漫步在这个山上的时候，那么就是红叶呀，多姿多彩，非常的壮观。 对，说到这里呢，其实如果熟悉环球旅行家最近一段节目的这些朋友们， 嗯， 可能都听到了，在咱们每个周五和周六的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迎来了其中的一位榜样人物，就是来自咱们百花山景区的一位旅游榜样。其实他在前不久的节目当中，如果没记错，应该是国庆期间的节目。 嗯， 他跟大家可能描述了这个百花山在夏天、秋天不同的那个色彩， 对对， 不同的风景。 对， 而且呢，他也是隆重的欢迎啊，收听环球旅行家的朋友，在这个季节去看一看最美的百花山。 好， 那今天送去以来这头一把交椅哈，头一个推荐， 我觉得就特别的巧，就最近咱们说的百花山的频率特别高， 默契默契。 是，嗯嗯，我们听听送去继续来说说刚才。说的这只是百花山是吧？ 对， 嗯， 完了第二条线路叫做那个题诗红叶上，为送革命红。 嗯， 那么它的线路就是， 我打断一下啊，宋旭，刚才我们听到百花山后面有一个小龙门景区 啊， 这个小龙门景区其实对我们来说不如百花山名字那么熟悉。 对 啊， 小龙门呀，它是也是在我们区的一个清水镇，它其实是一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 嗯， 它夏天去的时候就是满山都是绿色，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么秋天去的话就是漫山红叶，非常也是非常壮观的， 也是一个森林公园。 对，它是森林公园。 哦， 它应该也是国家级的森林公园。 嗯 嗯， 这两处就是百花山和小龙门景区，它们归在一条线路当中，因为走起来更方便。 对，因为它俩相距大概很近很近，应该就在10公里左右吧。 哦， 嗯， 这一下就更正了我在周一犯的一个错误。 嗯， 我当时说小龙门的时候，我在想，我说是百花山当中的一个景区吗？ 是隶属的关系吗？并不是， 其实 是 不是、 它是两个景区。 对， 而且从小龙门再往西开的话，就出北京进河北了。 哦， 所以小龙门村是北、就是门头沟区最远的一个村。 明白了、明白了。好，我们刚才说到的是第一条线路， 对， 百花山到小龙门景区， 对， 看红叶的线路。 红叶， 嗯。 第二条就是题诗红叶上，为送革命红。它这个线路主要就是一个是马兰村，一个是斋堂水库，一个是双龙峡景区。 嗯。 那么马兰村呢，它是在我们区的这个斋堂镇。 嗯， 它在抗战时期呢，这里是一个八路军晋察郡挺进军司令部的旧址。 对， 当时萧克将军在这儿是做总指挥。 嗯， 那么它这个展区呢，一本大概是100平方米。 嗯， 大概分为四个展室。 嗯， 图片应该是175件，完了沙盘是一个。 嗯， 完了实物是103件左右。 嗯，虽然面积不是那么大，但是历史厚重。 对，就是你通过图片和实物可以淋漓尽致展现当时这个马兰村抗战的情景。 嗯，这是一个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 对，它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一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好，这是说的是马兰村。 对， 嗯， 第二个是斋堂水库。 嗯， 斋堂水库呢，它是我们区最大的水库，也是风景最美的水库。 嗯， 也是在这个斋堂镇的西斋堂村，还在1974年的时候竣工的。 嗯， 那么非常漂亮。 斋堂水库的名气非常大， 是吧？ 嗯嗯，这个经常会听到说门头沟一说这个景区当中很漂亮的一处。 其实如果你要去我们去另外一个景区的话，你站在那个景区的那个制高点上，可以拍到斋堂水库全景，非常美。 哦，是在哪边？ 黄秦仙谷景区。 黄秦 仙谷景区，对， 秦是 一个草头一个金， 哦，黄秦， 对， 黄秦， 嗯，对对对，那个 黄秦仙谷景区，大家记住了啊，摄影爱好者。 而且这里边就是白天鹅和野鸭也比较多， 嗯， 经常在这里进行那个筑巢繁衍，给水库带来的升级。 我们在周一说的时候我们就说嘛，生态环境最好的地方，这白天鹅才会挑这儿呢， 对， 是吧？ 对对对，他们很会选地方， 是， 下面还就是双龙峡景区，它是我们区的一个三A级景区，是在斋堂镇的火村南。 嗯， 那么它也是就是吃住行酒狗鱼基本是一体的一个景区 哦。 而且它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它里边有一个森林小火车， 嗯， 就是你一进景区之后可以坐那个森林小火车，然后再到达景区的那个里边。 是一个观光用的是吗？ 对，观光用的、 哦、就是有点像景区里面电瓶车，但它真的是有轨道 的, 轨道的， 对，它是轨道，而且它的火车头真的是火车样子 啊、哦，真的是， 对对对、 嗯、 有很多这个世界著名的一些景区当中都会有这样的，就是如果有森林的话，有山地的话，它用这种交通工具 像森林探险一样、 啊、 对 对。 我记得有一处是在日本京都那边嘛，就有一个森林小火车特别有名、 嗯、 如果说大家在我们这儿来感受一下， 对， 在门头沟来感受一下，你就不会觉得有很多地方有那么稀奇了。 对，没错没错， 美丽的风光就在你的眼前。 是, 是、嗯、而且神经峡不是，而且这个双龙峡这个景区吧，它因为它是植被的原因、 嗯、 它有的树不是全绿，不是全红， 嗯， 所以它有绿色，有黄色，有红色， 颜色很丰富， 对，美不胜收，非常漂亮、 嗯、 而且它有湖，就是湖光倒影，真的是美不胜收，很漂亮的。 所以坐这森林小火车很有情趣的一件事儿。 对，很有 穿梭在这样的景致当中， 这个特别吸引人。 嗯、 这森林小火车真的是点睛之笔。 对， 嗯， 它这也是它景区一个特色之一。 是， 嗯 嗯，这是说到的第二条线路。 对 啊，那接下来还有 第三条呢，就是湖外双林秋四锦。 嗯，这说的是 它的路线，主要是一个是陵水举人村，一个是摘盐合成村，一个是珍珠湖风景区。 嗯， 那么推荐理由呢，就是秋山映霞一春红，落叶逐流两岸风。 陵水村，在前几年， 你很熟悉 对于这个综艺节目 《爸爸去哪儿》 哦，对，第一集就是《 爸爸去哪儿》，第一集第一站就是陵水举人村，对，所以我觉得他们这眼光也是很独特的，就选在我们这儿了。 真的是，人是 一度是一房难求， 对， 一铺难求， 一铺难求。因为陵水举人村吧，它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就是我们区有三个历史文化名村，陵水村算一个。那么它这个全村人口比较少，大概只有200户左右。但这个村它比较注重文化， 对， 尊师重教，对，所以在这个明清的时候呢，基本产生过22位举人。那么两名进士，那么还有10名左右就是国子监那种荐生。那么到民国初年呢，也有大概6人毕业于燕京大学。所以说就是 非常厉害， 对，所以就形成了近代出学子现代出名人一个独特文化现象。 所以现在一回忆，就当时为什么大家都知道说那个节目啊是在陵水村拍，但是为什么这个节目要去陵水村拍呢？这个节目、 嗯、 它的名字其实已经告诉了你某一种含义在当中。 对 对 对, 对 吧、 嗯、 它是一个亲子的，是一个关于教育的、嗯、 对 这么一个节目。 对，其实每年到高考前夕，就是很多学生也会带老师，不是，很多家长也会带着学生去那儿、 嗯、 算是朝拜吧，感觉。 嗯, 嗯，好，刚才说的这是陵水村， 对，第三条线路。接下来 陵水村往那边走，盐合成村。 盐合成村它离陵水村也很近， 嗯， 它是在这个斋堂镇的这个山的里边， 嗯， 就崇山峻岭的峡谷中、 嗯。 它这个村其实建于明万历年间，大概是在1578年左右。 哦， 因为它是沿着盐那个永定河建的、 嗯， 所以叫盐合成村。 哦，是这么个来历。 对对对、嗯，而且它在就是古代的时候一直是京城的要塞之一。 哦， 就是从。这个要塞通往京内的话，一般是这儿是一个必经之处， 西边的门户。 对对，是一个门户。 嗯， 而且它有一个沿河城关城，大概是周长是1100米左右。 嗯， 它这个当时也是在抗战的时候，也是起到了很强的作用。 对对。 但是就因为它现在时间已经比较久远了，所以它就说破坏也比较严重。 嗯、是遗址。 对，遗址，但现在就是像城墙啊、敌台啊，现在基本还保留着。 嗯 嗯。 第三就是珍珠湖，珍珠湖的话也是在我们能够去的这个斋堂镇，它是在这个官厅水库的一个山峡的中段。那么因为它为什么叫珍珠湖呢？就是因为你从天空俯瞰的话，它像一颗珍珠镶嵌在这个山里边、 哦， 所以非常非常的美。 嗯， 而且据说它是就很多这个游客啊，对它形容是既有泰山之雄，亦有华山之险，更具燕荡之忧。 嗯， 所以它也有小三峡、小漓江之称。 嗯， 哇塞，真的是足不出户，在北京就能找到很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景致。 对对对，它那个红叶也是非常非常美的。 嗯嗯，刚才看到这个资料当中这么一句“高峡平湖”，一下就想到“高峡出平湖”，确实这个景色是很壮观的。 对对对， 嗯，好，再接下来咱们继续往前走，来看一看。 第四条就是峡谷赏风别样情。 嗯， 这个行径主要是一个是我们能够去的大村，到太子木村，还到一个龙门涧景区。 嗯， 那么它推荐理由就是双染红叶，漫山遍野嘛，色如烈焰，如火如荼，四万峡映射峡谷。 嗯嗯，这个里面提到的峡谷啊。 峡谷， 这是 这边提到峡谷，主要是说的是龙门涧景区。 龙门涧， 对、 嗯， 龙门涧景区，它在我们区清水镇的燕家台村， 嗯、 它这个峡谷的全长是15公里，是北京的之最。 它而且它距离市区大概是90公里左右。 嗯， 它为什么峡谷啊？因为它这里边有罕见的这个熔岩地下的大峡谷。 哦，熔岩地貌。 对对对，而且整个峡谷的植被非常丰盛的，而且非常值得说的是，就是它这个峡谷，它谷底常年不见阳光。 哇， 所以它这个 夏天一定很凉快， 很凉快。所以它这个温度和市区相比的话，大概可以低8度左右。 哦， 我夏天去过几次，非常非常凉快。就那会儿你得穿长袖了。对，就真的是非常凉了。 所以提醒大家，到这一条线路上枫叶赏红叶的时候呢， 得按冬装来装扮， 穿厚点， 穿厚点。对，而且它确实是一步一景，非常美。 好，我们再来继续看看接下来的线路还有哪些。 第五条呢，就是秋潭红叶最游人。那么我们推荐景区呢，就是神泉峡景区到京西十八潭景区。 哦，潭指的就是京西十八潭。 京西十八潭，对。那么推荐理由就是秋水沉静，水面如镜如冰，聚光潋滟，四周红叶掩映，好似穿行画中。 嗯，这每一个理由都相当的美， 都是诗意，对对对。这个神泉峡一会儿我再重点介绍，因为它还有一个冬季的旅游线了。 好， 下面主要说一下京西十八潭景区。 好的， 它是在我们区的这个王坪镇，交通比较方便，就是紧邻109国道。那么它、 哦、 因为它景区就是四季溪水长流。 您刚才说到王坪镇的时候呢，我们从西边往那个祭台寺或者是往潭柘寺那个方向走、你会在路上看到标志， 对， 王坪两个字。 对，对，那块有一个潭望路。就是从潭柘寺到王坪、 就是、 对、 哦就是、 而且那块也是一个非常奇游的圣地。 我一直对这个很好奇，我说王坪这个、这两个字特别像名字， 像名字，对对对对。 就是很多骑游爱好者的话会在那个王坪那个潭王路上会进行这个骑游。 哦， 那块的路线非常好， 骑行路线。 对对，骑行路线非常好。 嗯嗯嗯。 而且它这个景区吧，它这个因为它水比较多嘛，所以形成一个三瀑六景十八潭这么一个自然景观。 嗯， 而且它这里边有一个登山的健身步道，而且它有特色农家饭，因为这景区它有自己的这个饭馆。 嗯， 然后它有一个欧式独特的这个木屋别墅。 嗯， 在景区的外边。 嗯， 所以非常非常美。你这样来这儿的话，真的可以是放飞心灵，回归自然。 说的 内心很 特别吸引人、啊、 内心真的很静谧。 嗯， 这已经五条线路了， 五条线路 感觉真的是取之不尽的，可以去。 我都觉得后面还有无数的，是吧？ 无数， 真的每一个条线路可能都有自己的特色。 对 对， 其实都是我们精心设计的。 对，那咱们继续抓紧时间， 好， 再多说几个。 第六条就是红叶深处是仙境。那么我们推荐的景区呢，主要是从109国道到这个妙峰山牌楼，一直往上走到妙峰山景区。这条其实也一条经典的骑游线路。那么 骑行的 对，也是骑行线路。那么妙峰山大家可能都比较清楚，它是主峰海拔是1291米，那么它在春天的时候，就是正月四月初一的时候，它的庙会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妙峰山庙会， 对、 嗯， 就很多香客会慕名而来。 嗯、 但是到秋天的时候，它整个景区被这些枫叶呀、松叶、松林呀、杏林呀这些覆盖，所以满山满眼都是红叶如火， 嗯， 满眼都是万山万叶斑斓，非常非常漂亮。 看到资料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它是距离北京城最近的一座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 对，非常非常近，大概也就是30公里左右吧。 这个就有它的独特性了， 独特性 啊！因为真的最近的，我们一想说，其实要说高山的话，北京还是有很多的， 是 但是呢，都离得比较远。 而且那个山是这样，就是你从山脚下一直往景区走的话，它是沿着盘山路走的，它沿途的景色非常非常多，非常非常美。而且就是真的是好似游人在画中游。 哎，您就说这盘山走的话，它可以看到这个枫叶的几率也就更大了， 对 对吧？ 对对对， 看到。 而且你感觉就是也不一样， 嗯， 你从下往上看，从上往下看， 哎， 是吧？ 还真是 那个景色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好，刚才说到的是这是妙峰山啊，这个景区的线路。 对，第七条就是叫这个醉峰梨园，它的路线主要就是我们区军庄镇的香玉村。理由就是春有千亩梨花，秋有百里红叶。 嗯， 这真是把春秋 都结合起来， 春花秋月全有了。 对，因为这个镇它主要是产京白梨，京白梨非常有名。 哦，京白梨 现在虽然没有花，但有果啊。 哦， 对，所以它秋天是赏梨花嘛。 嗯， 那个 春天赏梨花， 春天赏梨花，秋天赏红叶。 啊，你发现没有？说了刚才这么多线路，说到这条的时候，哎，果实一下成为了一个重点了。 对对对，因为这个景区它种的果实非常多，你像有枣、有梨、有桃、有杏。有香椿，所以你到秋天的时候基本就是硕果飘香，是采摘的好时候。所以你来这里的时候不光可以这个体验这个红叶的这个美感，还能体验采摘的乐趣。 好， 咱们再说最后一条吧，上半时段就要结束了。 行，没问题。第八条就是一夜金黄品秋冬。嗯、那么推荐的线路是戒台寺景区、潭柘寺景区到潭王路到九原村。 说一说让你熟悉潭王路， 这是不是就更近一点？ 对，这更近一点， 更近一点、啊。 对对对， 离城区更近了。 嗯， 对，它是从那个莲石西路一直往西开， 嗯， 就到了。 嗯， 那么戒台寺呢，一会儿我再重点介绍。先说潭柘寺。 好， 潭柘寺呢，它其实是北京地区最古老的寺庙，大概已经有1700多年历史了。 嗯， 它建于西晋永嘉元年。那么有一个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这么一个说法。 嗯， 那么这里的其实潭柘寺它是以柘树来得名，以这个柘树来得名。 嗯， 但其实它是以这个银杏是最著名的。 哦， 它那个银杏是建于这个唐贞观年间，距今也是1300多年了。 嗯，我想进过潭柘寺去游览的朋友们都知道，在那个地方的银杏树是那是游客必要打卡的地方。 对对对，非常非常美。还就是九原村，九原村是在王坪镇，因为它过去呢主要以种植蔬菜为主，尤其是种植九原文那个韭菜闻名， 嗯， 所以叫九原村。 哦，这个是九原村是这么来的、啊， 就是 对 啊、 哦。而且它的九原酱菜也是很闻名的，不知道你们吃过没吃过？ 是那个韭菜黄吗？ 不是，不是韭菜黄，就这种那种腌 菜， 酱菜跟那个六必居那种酱菜是基本是一样的。 哦、 对、 哦， 它每年就是卖的特别火。 哦、 嗯，有机会可以找我 配白粥非常 好。刚才说到的这些线路呢，大家可以也可以到门头沟旅游的相关网站上，是吧？ 大家可以是可以登录门头沟区的旅游资讯网、嗯、也可以拨打电话就是6986833，可以进行咨询。 其实还有就是如果大家觉得不好找的话，你可以在北京旅游网， 对 啊，在北京市旅游委官方网站上也可以看到相应的线路， 就是包括登录我们能够去旅游的官方微信也可以，对，都可以。 嗯， 好，我们得稍微休息一下，刚才这几条线路消化消化。 推荐了八条赏红叶的线路，我们也听一首歌叫《秋叶》，稍后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继续来推荐门头沟的旅行。 Drift by the window, the autumn leaves.Of red and gold, I see your lips, the summer kisses, the sunburned hands I used to hold. Since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 and soon I'll hear old winter's song.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 my darling,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fall. 这 一年苹果红，观光采摘到昌平，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 快来采摘，网上订购吧。 市井烟火，光怪陆离，庶民草根，生猛无序。10月26日至28日，云门二十三声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编舞郑宗龙携手音乐创作林强，肢体与旋律冲撞中追寻梦中乡土。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风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住民宿吃亚河了，这里有你要的乡愁。 京郊度假好去处，金鱼凤山乐不停，与山景养生温泉，望蟒山层林浸染，看亲子游戏大闯关。度假咨询010-6071-1188。 新休闲微度假慢生活，保定国际田园休闲区欢迎您。 美潮防水固，除味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817888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葡萄，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今天我们的节目在这个重阳佳节到来的时候，跟大家一块来说一说咱们秋季赏红叶，包括我们在京郊有哪些秋天最美的去处。 嗯，今天我们锁定了门头沟。 我们再次来欢迎一下北京市门头沟区旅游事业发展服务中心培训部副部长宋旭，欢迎宋旭。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宋旭刚才上半时段一口气八条线 ， 我跟你说，你先能全记住，我算你记性好。 而且每一条都可以写一首诗。 哎，但是呢，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八条啊，它选择更丰富了。 对、 大家呢，距离的远近啊，你自己的主题的偏好啊， 对，你可以自己去， 这都可以来挑选。 就总有一款适合你，你真的只要直接去网上挑一条你喜欢的就行。 我自己给自己没怎么挑好，但是我给袁一挑好了一条。 哪条？ 醉翁梨园。 哎呦，我一猜 吃的东西多吗？ 对，我又爱吃水果。 对，这特别好。 嗯、 最近他健身，水果他尤其啊要补充 啊。 刚才说了这个红叶的线路了， 嗯， 其实啊，门头沟真的资源太丰富了。我们说除了这个赏红叶，那今天呢，宋旭还专门为大家要推荐几个更好的、更新鲜的地方。另外呢，还有一些活动要告诉大家， 对吧？对， 嗯， 其实门头沟除了赏红叶以外，还可以赏冰瀑。 冬季的、 对，冬季的冰瀑，对，离冬季的。 突然就觉得，刚才我还说直播间现在越来越热，是因为外面现在凉了， 越来越冷了。 对， 但其实说是冬天的项目，但是对于在门头沟来说，它的冬天肯定是要比市区来 的 更早一些的。 对，因为它的温差肯定是有的， 对， 基本在11月中旬左右，基本就可以进入冬天。 那很快了。 您刚才说的这个冰瀑， 对， 什么地方、什么时间能看到？ 这个冰瀑是这样，它是在冰瀑是在我们门头沟区的神泉峡景区。 嗯， 它是在妙峰山镇的炭厂村。 炭厂村， 它为什么叫炭厂村呢？就是因为它是在过去就是明清的时候、是给皇宫供那个炭的，因为你取暖得烧煤、 烧炭嘛，对， 供炭，所以叫炭厂村。 就是大家在那些啊这个清宫剧当中看到的那些烧的炭都是从这儿来的， 对， 红罗炭， 而且它这个村也是北京的一个最美乡村 啊、 所以这个景区其实它这个景区这个村。 他自己来这个开发出来的， 哦， 非常非常的棒， 哦， 嗯， 自主开发， 对，对自己开发出来的， 嗯， 他这景区其实也很近，距离京城大概是45公里左右， 嗯 嗯，他这里主要是一个地质的构造非常非常的奇特，你像他东部是51年前的这个寒武纪灰岩， 哦， 完了绝大部分是由1.5年前的就是前侏罗纪的火山岩构成。 哇， 嗯，所以就是很多地质学家，包括很多这个学地质的一些学生， 嗯， 去那儿的非常非常多。 赶紧把这个消息告诉谭怀宇， 嗯，啊，告诉 咱们 嘉 宾，对， 他感兴趣， 他对地质方面 特 别感 兴 趣， 嗯，而且他这个景区就是海拔大概在1200米左右，就是植被非常的丰富， 嗯， 景色非常宜人。 嗯， 他夏天的时候是溪水潺潺，泉水叮咚， 嗯， 就是你一进去之后感觉非常非常凉爽。 嗯， 他到冬天的时候就是冰瀑，那么他的冰瀑因为他有一个落差嘛。所以它这个就是形成了一个冰瀑、冰川、冰柱、冰笋这么一个各式各样的这么一个景色。 嗯， 但它其实大部分是由人工冰瀑构成的。 人工冰瀑 就是从，因为它借助那个落差， 嗯， 就是从上往下滴灌一些水， 嗯， 来形成一个自然景观。 嗯， 而它到晚上的时候，基本是在6点以后吧，就是会把灯光也打开。 哇， 哦， 啊，所以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那，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什么时候这冰瀑？ 冰瀑的话基本是在11月底至来年的2月左右，大概横跨大概3个半月吧。 嗯，大家记时间有一个方法很好记，供暖来了之后。 对，供暖， 对， 停暖之前。 你看我们主持人真的是会抓住重点， 关键是这个它好暖和了，你就可以看冰瀑了。 对， 是是是是。所以就是它一到晚上的时候，就是灯光一打开之后，你真的仿佛就置身于其中，仿佛这个仙境。 他说的这个特别好，这让人想到什么了？我第一个想到，因为我没有看到过。对对对，我看想到哈尔滨， 是吧？ 啊，就是那冰灯，就是晚上，嗯，它用光嘛， 对， 然后在冰当中。 对对对， 嗯， 而且它这个冰瀑大概有三处，总共有三处。 啊， 嗯， 宋旭肯定是实地感受过的。 啊，对，这我去过2次。 我觉得他们写这文案特别好，嗯，天上满天星，地上亮晶晶。多形象啊， 词一样， 就立刻眼前的画面就浮现出来了。 对，五彩斑斓的世界。 对， 嗯，当时我拍过几个照片，我觉得感觉挺漂亮的。 嗯，就是冰瀑的夜景， 因为它会比冰灯更加的壮阔， 对， 巨大一些，它高嘛， 对， 有落差。 但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要去赏冰瀑的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哦， 包括就是你要带足充足这个御寒的衣物，因为它山里边的温差比较大。 嗯， 完了鞋的话一定要轻便舒适，以运动为主。 而且那个鞋底要厚。 对，要厚。 鞋底不能太薄。 一定要防滑。 嗯，要不然就是透脚心凉。 对对对对对， 嗯， 而且就是你在冰瀑的周围千万不要久留。 嗯， 因为它有时候会有一些，会掉一些这个。 哦，会掉落。 对对对， 嗯， 所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嗯 嗯，这个刚才您说它跟市区并不是特别远，40多公里是吧？ 对 啊，如果说去这样的一个石泉峡去看这个冰瀑的话，那儿的这个接待、住宿这些有没有什么？ 它是这样，它这个所有的这个住宿和吃饭的地方全是村里边它统一弄的， 统一的， 所以它就是卫生啊也好，是环境也好，都是可有保证的。 嗯， 而且要是人多的话，你可以包一个院子。 嗯， 哦， 就是大概有3-4间房。 嗯， 就是把门一关起来，就是你们自己的几人世界了，也非常好。 对，因为我知道一般去山里面要度一个周末或者去玩几天的朋友，他都觉得应该在那儿住一段， 不能太赶。 对， 嗯， 对， 住上一晚上 是。 嗯， 所以那块也是体谅了那个顾客的一些需求。 嗯， 所以会提供了吃，提供了住， 接待能力还是没有问题的。 对，没有问题，非常好。 好，我们刚才说的这是11月底啊，再给大家重复一下， 嗯， 冰瀑这是到11月份的时候， 神泉峡 去的地方。嗯，那我们刚才说过了，这次呢，宋旭带来的不仅仅啊是我们说到的这样一个景区，其实还有更多的内容。 对， 嗯， 其实还一个就是我们去的一个重点的一个活动， 嗯， 就是每年就是12月31号， 嗯， 晚上一个敲钟祈福的跨年活动。 嗯， 那么它的举办地呢，就是在我们去的潭柘寺那个戒坛寺景区。 嗯， 戒坛寺呢，它是我们去的一个4A级景区，所以至今呢也有大概1400多年的历史了。就是它是与这个泉州的开元寺、杭州的肇庆寺并称为中国的三大戒坛。 嗯， 但是因为它的规模是最大的，所以有天下第一戒坛之首的这么一个称谓。 嗯， 什么叫这个戒坛呢？就是说，你像过去的和尚，他这个出家不是要这个 受戒？ 对，受戒剃发嘛。 嗯， 那么如果你要是在这个戒坛寺要受戒的话，那就是最高的。就好比说，现在你要是读书的话，你清华北大的文凭是最高一样， 最高学府， 对， 类似于这样一个， 对对 对。 所以他在佛家的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 哦， 嗯， 他是三大之一， 三大之一，对。 嗯， 而且在坛城，而且在这个戒坛寺景区的话，你可以他的就是可以日观四景，包括你可以早观日出、晚观日落，然后夜观北京城和灯火。 哦， 非常非常美。 嗯，一般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摄影的图片啊，说拍这个北京城夜景， 嗯， 有一些是人工的制高点，我们看到一些高楼上，那有一些呢就是都在西边。 对， 发现这个是地理条件独特决定的啊。 对， 因为东边我们知道它平嘛。 对对对， 西 边山坡。 对，这个制高点非常容易找。 嗯， 而且就是你要在这个景区，如果你要是天气情况比较好的话，你可以看到国贸，就是那个 我的天， 那个世贸中心那塔能能那个楼你能看见。非常非常棒。 通透的时候。 而且它吉安斯景区呢，它一个是特点是松树， 嗯， 就是我们都说叫潭柘以全名，这个芥台以松名嘛。 哦， 它的松树非常有名， 嗯， 你像有什么九龙松啊，抱塔松啊，活动松啊，就那， 嗯， 它的松树各式各样。 嗯，松树是它的一大景观。 对， 嗯， 而且这里还曾是西游记啊，甄嬛传等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外景拍摄地。 哇， 就是看甄嬛传那个甄嬛娘娘，就是那个在那个寺庙那个 被打入冷宫那段时间， 那个， 所谓的冷宫。 对， 哦， 那个寺庙其实选景就是在 哦，就是芥台寺。 嗯 嗯嗯。所以你刚才提到芥台寺这个活动，这个叫跨年的敲钟的活动， 敲钟祈福， 祈福的活动， 对对对， 这个每年应该是， 这是 非常重要的。 对，其实他这个敲钟祈福活动从1997年就开始了，到现在也是基本是20多年了。 嗯， 那么他已经逐渐的发展为我们能够去旅游的一张名片。 嗯， 那么他这个钟呢，是在我们那个景区的东北角，就因为它钟它比较洪亮， 嗯， 那个可能它的材质可能有关系，它钟声比较洪亮。 嗯， 就是据说在那种明清的时候啊，就是因为那会儿也没有什么车嘛， 嗯， 所以你敲一下钟之后，据说那声音能传到现在西三环一带，嗯， 传这么远， 对，非常非常远。 过去我们有一个词叫声闻于天， 对， 其实刚才你说它可以传播那么远，你就知道古人在形容它传多远的时候， 嗯， 能够让天听到，声闻于天， 是是。所以就是每年12月31号，就是很多游客也会慕名而来。 嗯， 它基本是从12点左右开始敲钟，一直可以持续到凌晨的3-4点左右。 嗯， 就游客会也会比较多。就在这里的话，你可以敲新年智慧钟，你可以送新年的祈福袋，完了供这个莲花智慧灯，包括享用新年的素斋。它这个景区有些素斋的提供， 嗯， 还是很不错的。 嗯嗯，那每年到这个时候，会不会人挺多的呀？ 人还可以吧。 嗯。因为我知道很 多人，因为我连着好几年是去八大处， 是吧？ 对，祈福， 嗯， 其实那人还挺多的，所以芥台寺相比人流会稍微清静一点， 清静一点，但是也是人比较多，但 是个重要活动， 对，但就是建议游客去的话就是早去，因为晚上就是你后去的话，可能你的停车位什么都会比较紧张。 基本上晚上10点出发，然后赶上0点之前就到了。 那有点晚了，估计， 啊， 10点半就到吧。 这都有点晚。 你可以先逛逛景区嘛， 啊， 对吧？看看我说的松树啊什么的，你再敲钟去嘛。 对对对。其实说到芥台寺，就不能不提到那边的潭柘寺了。 对，潭柘寺其实刚才我介绍了，它就是距今有1700多年历史了。 秀云禅寺。 对，它叫秀云禅寺，后来叫这个嘉福禅寺。 嗯。 然后，因为它前有这个柘树，后有龙潭，所以民间一直叫它潭柘寺。 潭柘寺。 对对对， 嗯。 包括像一些明清的一些帝王，像乾隆皇帝啊，康熙皇帝啊， 嗯， 对潭柘寺都是很钟爱的， 嗯， 包括赠送了很多经书啊，包括一些今天就是金子呀，啊，银子呀，啊，那种东西， 对对对， 修建什么？ 你看这诗写的叫"气设太行半，地辟幽州仙"， 啊，对， 哇， 当时也一个诗人写的， 这皇家寺院的这个感觉是特别足，气势足， 对对对 对, 对，嗯，特别特别壮观， 嗯嗯，潭柘寺其实也是在这个新年的时候也会有它的活动，对吧？ 对，潭柘寺的话，它基本上也就是说会有一些敲钟祈福的活动，但是它主要是以这个传统的这种 对， 这个为主， 嗯， 大的活动基本没有。 嗯，好，刚才说的这个祈福活动，妙峰山也是咱们这个可以算是祈福文化当中，或者是叫做什么，叫咱们民俗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 分。对，其实妙峰 刚才说那个庙会其实就是一个， 对，其实妙峰山它更多的是民俗文化的发祥地。 对 对 对, 对，因为它是以这个庙会为主嘛，就是刚才我也介绍，就是每年4月初1到4月15的时候，就是很多香客会慕名而来。 那个叫什么金顶娘娘， 金顶娘娘庙，叫碧霞元君金顶娘娘庙。 嗯， 就是相传也是说迷信了，就是说他求子比较灵。 嗯，这是咱们传统文化当中的。 对，但是他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说他求子的话呀，以女孩居多， 啊，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好， 对， 点赞， 挺好。 就是如果你要想要女儿的话，可以去那试试。嗯， 就是咱们开玩笑说说啊，这个民俗文化当中其实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部分。 对对对， 大家可以抱着去看看，去学习一下， 对 对, 对， 去探究， 去感受一下， 啊， 对, 对吧？ 对 对, 对，体验 也是传统的文化之一嘛。 是 是 是, 是， 对。 刚才宋旭所说的这些内容，基本我们已经完成了。 介绍和推荐的内容，对吧？ 对对对。 那么我想问的就是，刚才说了这么多的地方哈，包括在上半时段那么多 线路 当中，当中长虹线线路，这些由远及近的线路，对于门头沟现在的交通来讲方不方便？另外，我们可能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行，没问题。嗯，其实这样，门头沟景区吧，它大概分为这个两条这个地段。 嗯， 一个呢是以潭柘寺、戒台寺为主，它是在108国道。就是游客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就是驾车从莲石西路一直往西开， 嗯， 然后通过潭柘寺隧道或者走108国道，可以到达这两个景区。 嗯， 那么另一条就是像就是在山里的，就是在山里了。 嗯， 你像刚才说那么多景区，像神泉峡啊、京西十八潭啊、百花山，都是从门头沟城区一直沿着109国道一直往山里开。 就是109。 对，只有这一条你不会迷路。就是沿路全有各个景区指示牌，按照那个走就可以了。 我喜欢这个。 其实导航你都，导航都不用，导航你都不用。 对， 非常好。 嗯， 注意事项是这样：第一，就是因为就是它那个门头沟区嘛，它毕竟是山区， 嗯， 所以就是它延时的话，可能就是说，如果就是很多司机朋友们啊，如果你要是山路这个经验不是很丰富的话，建议你开慢点， 嗯， 因为它就是说这种胳膊肘弯啊或者什么弯还比较多的。 嗯， 第二就是说，一定要早做规划，因为门头沟区嘛也是一个就是很多游客非常喜欢的一个区域。 对， 所以到周末或者节假日的时候呢，就是车辆也比较多。 对， 所以建议要尽早出发。 嗯嗯。那么最后一点也提醒大家一下，如果有的景区呢您查询到会有方便的绿色出行的线路的话，我觉得公交车可以到达的地方，大家也可以来尝试。 对对对对，嗯，门头的话可以坐892路公交， 嗯， 就是从那个地铁， 嗯， 坐892公交也可以到。 自己不开车才可以更加的释放这个天性， 舒服了吗？ 对 对 对， 然后好好的享受一下沿途美景。 是的， 谢谢宋旭， 谢谢。 最后欢迎一下大家，好吧？ 好吧， 代表一下门头沟。 好，因为今年这个上半年的时候呢，我门头沟区也发布了一个门头沟区的一个旅游口号，叫做“西山永定河，多彩门头沟”。所以希望咱们两位主持人和广大听众朋友们能够有时间的时候来我们能够去游山玩水休闲度假，谢谢大家。 嗯，好， 谢谢宋旭，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